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7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本港已踏入流感季节。 男子承认售卖猫肉作食物，判囚10个星期。 国际冰联指主办方或港队赛前冇不当行为，已启动调查。 以色列遭到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袭击，以军对加沙发动空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8，四月七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吓。咁啊，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垃圾征费计划啦。咁政府一路都系预今年内可以推行到呢个计划嘅。咁不过早前记得啦，垃圾征费计划要用一啲嘅指定垃圾袋嘅，因为政府亦都提到话要重新招标咁。其中咧系其实之前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都讲到啦，话之前嘅招标就发现咧个价格啊比原本预算咧要贵好多，咁所以就要删减一啲标书上面嘅要求。见到最新咧，一份嘅标书入边咧提，最新一份嘅做重新招标啦。咁见到政府嘅文件都话提到咧，会有一啲嘅改动嘅新嘅标书，包括就系话，俾生产嘅工序咧喺香港嘅境外地区进行嘅。咁之前就系话要喺香港入边设厂啦。咁另外都系修改咗咧一啲嘅指定嗰个垃圾袋嘅厚度啦，同埋一啲物料嘅要求。例如之前话，譬如一啲嘅再生嘅塑胶物料嘅比例咧，要占呢个指定嘅垃圾袋咧，大约要至少50%嘅咁。而家咧就系降低咗呢个要求嘅咁。等等呢啲做法系咪都令到做一个重新再做招标嘅时候，可以系顺利而讲得切今年先内系实行呢一个嘅垃圾征费，用呢个指定垃圾袋咧咁。成个情况你点睇？1872311，1872311。对于垃圾征费的看法啦，或者用这些指定垃圾袋啦，又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耀成。 是。 今次那个的重新再做的招标呢，和上次做这个指定垃圾袋的招标最大的分别呢，其中一个刚才都提到啦，就是之前就要求的制造商呢一定要在香港设厂的。那今次就说可以在香港境外做这个设厂生产的工序都可以的。你点睇呢个做法呢？是不是即係叫做松绑呢？对业界嚟讲个好处系啲咩呢？ 这个对制造商嚟讲真係松绑啦，因为如果你话境外嘅，咁而家啲境外嘅工厂而家係生产緊㗎嘛。咁哪怕係边个中标都好呢，咁其实就係可以即时可以投入去生产囉。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咯。 我想知，因為譬如而家我見環保署都提到嘅，就話可以用到一啲中國內地嘅生產線啦。咁如果真係可以境外做，係咪基本上都係揀內地嘅咧？定係有其他地方可以係即係都心目中係可以揀嘅咧？ 理論上就一定係喺中國裏邊嘅工廠啊，因為咧佢哋太又近我哋香港啦。將來嗰個運輸物料同埋佢有一個比較緊要嘅就係、是、雖然佢而家更改咗用少咗嗰、那個。再生料啦，咁如果我哋香港嘅再生料再入去咧，亦都係近啊嘛，那個運輸成本就降低嘅，咁、我覺得係無可否認啦，應該係中國個廠家同我哋合作係最好嘅。 但喺個成本上係可以慳到幾多嘅？因為之前就好即政府都提到話嗰個價格都貴嘅。如果係個生產線係設咗喺內地嘅，嗰、那個成個過程有啲乜嘢係慳咗啦？成本係可以點樣慳啦？同埋係咪唔需要有由頭起嗰個廠嘅？因為本身已經有啲廠做緊嘅嘛，係嘛？ 其實而家嗰個運輸費同埋人工啊嗰啲情況咧，相對性咧慳翻咧就唔，其實相對按翻佢上一次嗰個中標者嗰啲費用咧，就梗係慳咗起碼10倍以上啦。但係因為呢個其實唔係好公道咁樣講，因為如果你由香港開廠嘅話咧，你基本上你根本冇合適嘅地方去做，你要投資好大先開到間廠，所以上一次中標嘅。一定是很貴的，因為之前我們都提及過這個是不正常的，香港根本做不到嘛。但是現在國內裡面仍然是運作的工廠其實就即使可以投產，我們現在講緊我們那個運輸物流呢，那些費用呢如果回去國內和去東南亞呢都已經是增了1倍 的運輸成本的，所以我覺得呢將來由 由呢個中國嘅合作夥伴去做咧，呢個係比較正常。 嗯，政府之前都话喺上年12月曾经问过业界调查，就话得出嚟个价格咧系比原先嗰个嘅标书价格咧系平四成，系咪即系都预计做即系重新做一个嘅招标嘅时候，嗰个价格嗰个系可以平到咁多啦？同埋上次其实话咗取消招标，咁跟住又要再重新做过之后，其实业界有冇同个政府再倾过或者反映个问题咧？ 其实我唔系一次讲噶啦，因为其实主要我哋本身咧，我自己本人咧。都是以回收物料為主嘛，咁啊，我哋都有做生產嘅，就做塑膠粒啦。咁但係你話而家香港所謂嘅膠袋商啊，做膠袋嘅商人咧，就我諗到冇100都有80-90間。咁但係佢哋冇工廠喺香港嘅，咁可能政府就係諮詢呢一班人咯。諮詢呢一班人所得出嚟嘅結果，咪其實就係唔得正常咯。即唔係話而家我哋做緊嘅嘢咯，所以我哋覺得佢第一次流標咧，呢個就好大程度，因為佢哋嗰啲廠咧，全部都喺大陸買翻落嚟嘅膠袋，即係其實做一個貿易公司啫嘛，其實就冇生產能力噶嘛香港，所以其實呢個我已經之前同上屆啲官員都有提及過呢個問題嘅，香港根本係零嘅生產商喺度，嗰啲全部都係貿易公司，你諮詢佢哋意見，基本上係冇。即係我哋嘅意見就係香港點樣回收，點樣再做？因為其中一條款咧就係需要50%嘅再生料嘛。 哦，呢之前 再生料就係我哋嘅強項啊嘛。 嗯。 但今次咧，因為我冇詳細睇份標書，今次可能會將呢個門檻再降低。 哇，降到20%啦！而家話係。 係啊，因為你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就要睇政府要求嗰個質量係乜嘢。如果你政府要求嘅質量，基本上要按上一次嘅標嚟睇咧，佢要全部透明啊嘛，全部透明嘅話咧，咁你如果50%根本做唔到香港嘅回收物料，因為大部分嘅膠袋都係有顏色同埋黑色噶嘛，做出嚟嘅膠咧就唔可能透明嘅，只有 佢係要求做出嚟係透明咩？唔係綠色咩？話要求做出嚟 係嗱，個綠色係點嚟嘅咧？綠色就係、是、其實呢個我反對嘅，上一屆我都有反對嘅。綠色點嚟咧？就係、是、本身用啲透明嘅塑膠料，然後加啲綠色嘅顏料落去啊嘛。咁呢個係不必要嘅。不過呢個就係、是要話俾市民聽，呢個係環保啊，因為係綠色啊，係啲乜嘢咯。咁呢個仲有冇斟酌咧？就其次啊，因為佢係綠色半透明嘅袋嚟噶嘛。咁其實咧如果用到黑色嘅，就唔好話50%啦。100%都差唔多可以做得到嘅，而家但系香港冇咁多生產商，咁你係50%咧绰绰有余。但系因為你要綠色半透明狀嘅咧，就未必可以攞到咁多靚嘅回收物料去做。 但 呢兩個本地設廠同埋呢兩呢、這個50%咧，就係上一次流標嘅致命原因咯。 頭先呢度都講過兩個問題，但都係相關。第一就係、是、因為政府要求整出嚟嗰啲係膠袋、指定垃圾袋嘅顏色咧，係要綠色嘅。不過你頭先話本身啲膠袋可能整出嚟係要透明，要再加啲顏色落去先至變到綠色。呢、這個對你哋嚟講係覺得有困難嘅。咁因為咧在於要有一定嘅比例嘅再生嘅塑膠物料。是即係去整呢一啲嘅指定垃圾袋啦。頭先就講到原本係要50%嘅，今次我就睇到個資料就話可以去到20%嘅咁。但如果真係降低咗呢啲再生嘅塑膠物料，又係咪可以達到頭先講話啊？去到透明或者去到綠色嗰只咧？或者如果只係20%嘅時候，其實在於你哋行業嚟講啦，要滿足到又難唔難咧？去製造呢啲指定垃圾袋嘅時候， 嗱，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冇乜難度嘅，你全部。零呢個回收物料咧就最容易做嘅，即係你唔需要加回收物料，我咪全部買新料咯。全部買新料就係全部都係透明噶嘛。問題個嗰個問題，可能主持人唔係好明白就係、是，因為你指定一定要有回收物料，呢個回收物料咧就係我哋業界係支持嘅，因為你要揾啲回收物料再循環再做啊嘛。但係問題就嚟啦，搶可回收物料裏面係冇咁多 A 級嘅塑膠噶嘛。大家要明白，而你嗰個指標係要50%噶嘛，上一張標係要50%嘅話，根本上你全香港收埋咁多嗰啲塑膠袋咧，係冇咁多 A 級嘅料，就冇辦法做得到佢嘅要求。退而求其次，而家話20%，我深信都有相當程度嘅壓力嘅，因為咧你要全部呢20%要係 A 級嘅，再加啲新料，然後先做到政府嗰個質量嗰個指標啊嘛。所以嚟讲咧，唔系话我哋业界有冇难度，而系政府系咪有心点样去推动呢个 循環經濟循環再造的行業。 嗯， 其實要五成、六成、七成呢個再生燃料係完全冇問題。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要全部要 A grade 嘅咁嗰啲黑色嗰啲去咗邊度啊？而家我哋接觸緊嗰啲多大部分都係黑色嘅膠袋，有啲街市嘅就紅色嘅膠袋，呢啲係冇可能變到透明嘅。佢一出世就已經係注定係呢一種顏色㗎啦。你只可以再加啲顏料落去，再深啲色，係遮過咗個原色。咁可能阿主持人咁，你會明白啲。 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就咁講，即係就算你有一啲咁嘅物料喺度，你都達唔到，即係有呢個物料可以做到呢個比例，但係都達唔到政府要求嘅顏色嗰樣嘢嘛。最主要 係 咁。 冇錯，就係咁嘅情況咯。譬如我而家就揸住100吨塑膠料，但係佢係黑色嘅，我點可以做到個綠色半透明狀？係唔可能做得到啊嘛。 但政府似乎呢個就冇鬆綁喎，喺綠色呢個要求嗰度。 嗱，呢刻我未睇過，但係咧。佢綠色嗰個概念就嚟於可能係綠色就係環保啦。咁、但係問題嚟講咧，佢本身嗰啲塑膠天然唔係綠色噶嘛？呢、這個綠色係點嚟嘅咧？ 呢個明。 綠色有啲化學品，我哋行內叫色種啦、色母啦，即係啲化學染料啦，將個本身係透明嘅膠袋染成綠色。咁呢度環保咧，唔係因為綠色就係環保，所以要大家。市民大家去衡量一下咯。 OK， 另外佢就有话即系嗰个改用一个叫高密度聚乙烯去取代啲低密度聚乙烯咁，呢、這个嗰、那个嘅关键系啲咩咧？或者有啲咩好处咧？其实有 其实就系 HDPE 同埋 LDPE 嘅分别嘅。吓，咁其实咧嗰、那个拉力各方面系好啲。如果要炒薄咗嘅就。 即系 HDPE， 即系头先讲高密度聚乙烯系好啲嘅、那个拉力系嘛？ 是好啲。咁一般而家我哋嗰啲牛奶樽咧，都系 HDPE 嚟嘅產品嚟嘅。咁佢嗰啲都可以吹翻膠袋嘅。但佢因為顏色嘅問題啦。咁但係一般我哋師傅嘅經驗咧，都係會搭配一啲 HDPE 落去吹嗰啲袋咧，會拉力各方面好啲。同埋因為頭先我都聽主持人講過，因為可能佢嗰啲 size 啊、厚薄有啲更改啊。所以其實咧。會加翻啲 HDPE 落去，個比例大啲嘅話，做出嚟嗰個拉力受壓力嘅還壓度咧會好啲咯。 所以贊同呢個方向嘅，即係簡單啲嚟講。 我贊同嘅，冇問題 嚇。咁即係就算再重新招標啦，有一啲咁嘅更改啦，頭先講到話有一啲嘅鬆綁等等啦，咁不過仍然譬如喺顏色嗰度，你仍然有啲顧慮嘅。嗱咁但係講到個時間表啦。五月就截标，最迟话十月开标嘅。咁中间头先话要可能揾厂啊，要准备啊等等，系咪真系赶到？你觉得可以喺今年之内落实到呢一个嘅垃圾征费计划，用到呢啲指定垃圾袋咧？ 如果依家投标嗰啲有心人嘅公司，其实都系冇问题嘅。我觉得，因为系境外公司啊嘛，系香港境外公司都允许嘅，即系意味着呢间公司而家都今日都做紧嘢嘅，生产紧噶。所以其实系完全冇问题咯。問題就係佢點樣銜接到啲手續上嘅嘢啦，可能係國內假設你喺深圳嘅廠，咁佢要有啲咩標準佢要做啦，而家要達到香港嘅標準啦，或者係寫字樓設備啊，或者各方面嘅嘢，但係生產係完全冇問題嘅。 OK， 好，唔該曬劉宇成，同你傾到呢度先。劉宇成係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啊，就想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有關於垃圾徵費呢一個好關鍵嘅指定垃圾袋嘅最新嘅進展。有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子峰出神。 早晨， 早晨，劉子峰，而家就即係之前又要重新招標啦，因為嗰、那個即係嗰個價格上面比原本預算話高啦，政府話咁啊，重新招標就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啊，同上次，其中就係原本要求製造商一定要香港設廠嘅，今次就可以喺境外做一個生產工序。先講呢一點先，你覺得點睇？同埋喺個監察上面做得夠唔夠呢樣咁樣？ 呢個係喺成本效益之中係合理嘅，我都贊同嘅。其實你係可以透過一啲監察嗰個廠房嘅係製造呢啲膠袋嘅運作咧，而達到政府嘅要求。因為政府喺標書要求咗呢啲廠房要有呢、這個即係、ISO 嘅9001嘅一個認證啦。咁而嗰啲車隊去運送呢啲嘅膠袋油，譬如由廠運到嚟香港使用嘅時候咧，亦都要安裝嗰個叫GPS 系統，即係話監察 全球監察佢個即係走向嘅系統咧，就知道啲車係咪真係喺嗰一間即係攞咗標嘅廠去製造呢啲袋，而係直接運送嚟到香港係使用，咁啊即係唔會有出亂子啦。即係呢個監察系統加埋都，我相信係足夠嘅監察喺呢方面嘅。 嗯，不過我就想講，因為環保署講，頭先你講過，我補充少少啦，因為佢話由於個指定袋嘅生產工序咧，可以喺境外香港境外地區進行，咁就要求咧啲中標嘅承辦商咧提供有效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認證，去確保一啲指定袋嘅生產質量。但我想知呢個 ISO 嘅認證其實係其實係製造嘅過程嘅一個嘅監察啦、保證啊，定係出嚟嗰個產品嘅質素要達到一定嘅要求咧？兩者有啲唔同噶嘛？係咪做到你講嗰樣嘢咧？又 嘅，佢應該喺嗰個廠嘅製造過程，呢個係即係嗰個主要嘅。咁、而質素咧，其實政府係亦都可以從係抽樣去檢查嗰、那個。膠袋即係嗰個嘅質量，政府標書有要求係，譬如話嗰個硬度啊、厚度啊、各方面啊、顏色之處呢啲咧，亦都係即係出廠咗嘅膠袋，政府隨時可以做一啲抽樣去驗證咧，而確保嗰個質量嘅。咁呢啲好多時都係即係係會係即係你長期係一個供應商咧，係不時嘅不同嘅時間咧。系做抽驗係一個好正常嘅即係個即係措施啦。 嗯哼。除咗呢個嘅即係設廠嘅地方唔再限喺香港之外咧，都話修訂咗啲指定袋嘅厚度同埋物料嘅要求。之前咧就話嗰個叫做LDPE， 即係呢個低密度聚乙烯咧，就係、是、佔成主要嘅成分嚟嘅，佔成差唔多去到即係比較多啦。咁另外再生物料嘅比例咧，都去到至少五成。而家再生物料嘅比例就跌咗啦，可以去到兩成啫。咁另外都可以用一個准許啊，用一個叫高密度聚乙烯，就 HDPE 就做一個主要成分。其實個分別係啲咩？在於你嗰度有冇一啲好大嘅唔同或者憂慮咧？又 嗱咁樣。佢即係原本話要五成嘅再生料咧，即係我哋從環保嘅角度係推動循環經濟咧，我哋絕對係即係支持呢樣嘢。咁而家即係跌出去只係兩成咧，其實對推動一個循環經濟或者使到即係大家積極去回收一啲舊嘅塑膠，然之後攞翻嗰個料可以再做呢樣嘢。變咗就係削弱咗呢個嘅推動力，係唔係太理想？咁跌咗兩成都係好低㗎。我希望即係呢個唔好再有一個再下降啦，即係好低嘅門檻啦。咁而嗰、那個物料加埋一啲叫高密度嘅聚氣咧，其實係有幫助嗰、那個成品，即係呢個膠袋出嚟嗰個嘅強硬度嘅，即係淨係低密度呢、這個。嘅聚氣咧，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強度咧係比較差啲，加咗呢啲係有幫助，咁我哋都贊同嘅。至於其實就係話即係嗰個顏色嗰度，其實政府應該即係唔好揸得咁緊，即係你最初嘅設計話啊，綠色好似即係有個顯示佢係好似幾好環保，其實大家唔好有個，即係政府唔好有個誤會，綠色就等於環保，唔係一樣，唔係咁嘅嘢。反而就係話，即係我理解喺回收商個角度咧，收翻嚟現行嘅啲啲膠袋，通常都係已經有顏色㗎啦。啊，無論你係喺街市啊，或者啲其他嘅即係店鋪買袋，好少係話透明嘅，通常有顏色。咁而你想政府做嗰個膠袋係要即係綠色，佢一定要係一個即係較為係透明嘅，唔係深色嘅。咁呢個就製造咗個難度出嚟，係要揾呢啲嘅即係再生料咧，就會好貴，個成本就扯高。咁如果政府又驚個成本太高嘅時候咧，咁呢個可能佢應該放鬆啊。個垃圾膠袋係用一次就掉去堆填區噶，咁就唔需要話太過。即係要求係要綠色， okay. 你可能係灰灰地色啊，咁呢啲咧就係用再生料嘅較為做容易做到呢個嘅，即係深啲嘅顏色係會容易嘅成本都會拉翻低嘅。 之前就頭先都提到啦，即係顏色可能會影響到呢啲再生料嗰個嘅比例可以去到咁高啦。另一個其實之前業界都提過嘅，就係話本身一啲塑膠回收率咧喺本地都比較低，就擔心嗰個再生塑膠料嗰個物料唔夠。咁而家就落到去兩成啦個比例，係咪就可以即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定係其實根本喺個源頭度應該要加強一啲塑膠嘅回收嘅一啲配套咧？ 加強在源頭做塑膠分類回收，即是做不做這批的垃圾袋政府都是應該要推動的、 嗯 啊、但是有了這個即是日後有垃圾袋的日子，那麼多個市民都要用工商機構要用，那就更加需要去推動得更加積極一點啦樣、而我相信在香港這些再生料呢，因為它加上即係頭先係高密度嘅、低密度兩種嘅料咧，係足夠嘅，係足夠嘅。只要係話佢嗰個顏色嗰度咧，係唔好真係揸到緊，一定要近半透明啊，有鮮綠色啊，唔好有呢個放鬆啲，反而係有利呢個可用更多嘅再生料嗰個嘅成分啦。呢、這個就真係推動即係循環經濟呢個嘅。即係有利嘅嘅、 okay. 方面咁樣。 整體嚟講個時間表你點睇？因為你再做嘅重新招標啦，大家都擔心係咪可以講一次喺今年，好似政府所講啊，目標喺年底開始到實施呢個垃圾徵費咧。因為計翻個時間，其實都唔夠一年嘅咁。你自己有信心啊？點咧？覺得 係啊，係好問嘅。即係但係即係政府係盡快係開標啦，即係收到標書。檢視咗，盡快係嘅時間開標，咁容許譬如話係即係我粗略估計啦，兩三個月俾中標者去到即係準備生產咧，咁我相信都係可以今個年底之內咧係做到生產到呢個垃圾膠袋。而做到嗰個按量收費嘅情況，因為而家個生產線你唔一定喺香港咧，根本喺國內嘅地方咧，已經係嗰個廠係已經即係有好多製造膠袋廠已經喺度運作緊啦。不過你將嗰個物料係啦交俾佢，而由佢生產就包含有可再造成分啫。咁呢個係即係嗰個問題不大嘅，已經係運作緊嘅。 OK， 好啊，唔該曬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志峰同我哋講到最新啊呢個關於垃圾徵費嘅指定垃圾袋嘅一啲重新招標的一些條件的改動，包括就是說可以在香港的境外做這個設廠房的。你自己怎麼看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与国事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三人又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包括讨论到乌克兰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静理智，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马克龙希望中方让俄罗斯回归理性，让各方重返谈判桌。冯德莱恩引述习近平表示，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有法国外交人士引述习近平表示，准备与泽连斯基通电话。以色列北部遭到从黎巴嫩发射的34枚火箭袭击，有25枚被成功拦截，5枚落在以色列境内，4枚去向不明。以军表示，火箭弹碎片造成两名平民轻伤，以军将矛头指向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将会采取果断行动应对一连串的袭击，令到所有侵略行动付出代价。以軍在凌晨對加沙地帶發動空襲，據報以軍對加沙城東部和北部以及加沙地帶城鎮的多個目標發射導彈。黎巴嫩總理米卡提譴責有人從黎巴嫩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傳媒報道，黎巴嫩南部提爾地區遭到以軍報復性炮擊，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從黎巴嫩境內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彈不超過20枚。日本陸上自衛隊一架載有10人的直升機在沖繩縣宮古島附近海上失聯，軍方表示在搜救行動之中發現可能是飛機零件的漂浮碎片，相信直升機已經跌入海中。事發在昨天下午，被稱為黑鷹的 UH-60 直升機從宮古島起飛之後無奈從雷達上消失。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安廳表示，巡邏船取回的一艘摺疊救生艇明顯是屬於陸上自衛隊，海上亦都發現油污和漂浮物，可能是機身的一部分。俄羅斯傳媒引述外交部消息透露，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與美國駐俄羅斯大使討論有關在俄羅斯被捕的美國公民格什科維奇的問題。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俄羅斯當局拒絕美國領事探視格什科維奇，做法不可原諒。俄羅斯當局上個星期在葉卡捷林堡拘捕《華爾街日報》記者格什科維奇，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表示他在美國政府指示之下收集一間軍工企業的資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6点，系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69，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08.02美元，卖出2,00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4月5日起，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在大自然这个奇妙的世界， 有数之不尽的自然景象， 里面盛载的无限种生命正等待我们每一颗好奇心去一一发掘。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一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清晨2:30到5:00播出。 钟杰亮、 李秋婷、 陈思正 带你走入大自然纯正的世界。 2023年4月7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本港已踏入流感季节。 男子承认售卖猫肉作食物，判囚10个星期。 国际乒联指主办方或港队赛前冇不当行为，已启动调查。 以色列遭到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袭击，以军对加沙发动空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有講到有關於咧垃圾徵費方面，指定垃圾袋咧，你係會做一啲重新招標啊咁。其中一個嘅唔同就係之前會喺香港係設廠啦，而家就可以係揀境外香港境外嘅地方設廠。嗱，環保署嘅回覆都提到啦，就話呢一個嘅做法啦，可以善用市場上面包括咧係中國內地嘅生產線啦，從而節省咧係本地設廠嘅投資成本同埋減低營運開支，亦都考慮到咧再生嘅塑膠物料嘅來源啦，同埋品質啦不穩啦，而價格亦都比較波動，去喺呢一次嘅標書入邊咧係減少咗再生塑膠物料嘅比例要求啦，由原本50%啦，係降到20%嘅咁。整體嚟講，你市民啦，作為市民角度啊，對於垃圾徵費，如果今年開始要正式做啦，要用一啲指定垃圾袋去處理一啲垃圾嘅時候，準備好未咧？或者而家政府嘅宣傳做得夠唔夠咧？又點睇而家呢個指定垃圾袋嗰個嘅招標同埋一啲準備工作咧？1872311 1872311有關於垃圾徵費可以講下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流感，衞生防護中心都話，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在上个礼拜继续上升，就已经超越了基线水平。其中有些数字就说，根据卫生防护中心讲的数据，呼吸道样本里面季节性流感的病毒阳性的百分比由三月第一个星期是少过1%，上升到去四月一号这个星期的9.89%。個數字個比例上面有一啲嘅上升啦，整體實際上面又觀察到係點樣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醫生，早晨。 多文早晨。 早晨，葉柏強醫生，頭先提到一個嘅數字，話去到即係9.89%嘅呢一個嘅流感確診比例咧，個時間就係上個月26日至到係今個月1日嘅咁。呢一個係咪話叫做高過嗰個基線，或者同即係現時叫做即係流感嗰個嘅確診比例上升咧？或者個風險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點樣？ 是啊，你知道羅文，其實本來咧就喺香港流感，當然包括咗大家熟悉嘅甲型流感咧，其實都係喺季節性咧就喺天氣咧開始就會爆發嘅。咁今年咧比較特別啲，因為大家知道過往呢三年咧，因為新冠疫情我哋控制得好嚴格啦，所以其實大家戴口罩啊或者社交接觸啊都嘅減少咧，都令到嗰個流感咧嘅機率細咗。咁所以咧就特別講緊，譬如我哋而家嘅小朋友啊，可能翻緊學嘅一群學生啊，其實以往咧就佢有感染到過濾性病毒，特別流感咧，其實機會少咗好多。但係呢一排咧，自從開始復常，翻學嘅時間多咗，我哋鼓勵小朋友除低口罩，多有社交接觸啦，接觸唔同嘅人咧，其實各樣嘅過濾性病毒，特別呢一排咧就流感咧嗰個比例咧，其實係增加咗。 嗯。而家見到話增加咗啦，但係叫唔叫做而家叫做流感嘅高峰期咧，去到高峰味咧，或者大家都問一個問題，如果係嘅話，其實幾時會完咧又？ 係啊，呢段時間咧，其實由幾個禮拜前到啦，開始咧就我哋叫復常，或者係可能我哋鼓勵小朋友同埋一家大細多啲出外活動啦，又或者可能屋企人，可能其他兄弟姊妹啊，喺外邊接觸咗唔同嘅病毒咧，其實帶咗翻去屋企之後咧，喺家居嗰度咧傳染流感同埋其他嘅過濾性病毒嗰個風險高咗嘅。呢段時間咧，其實早期嘅時候咧，除咗流感之外咧，大家之前可能聽過啦，有一隻對於特別年幼嘅小朋友，我哋叫 RSV。呼吸道合胞病毒咧，其實影響嗰啲年紀比較細嘅 B B， 特別啲早產啊，或者有先天性心臟病嘅 B B 咧，其實嗰個程度係幾嚴重下嘅，就令到佢哋可能要用氧氣啦，甚至入深切尿布啦，喺醫院住好長嘅時間啦。但係呢一輪咧，我哋發覺咧就其他過濾性病毒，流感係其中一隻咧，明顯係增加咗，但係同時間咧，其實副流感啊同埋其他嘅病毒都增加緊，咁所以咧一般咧就呢段時間咧就正正係令到我哋醫院，包括咗我哋私家醫院嘅病床。比較緊缺嘅時間， 有冇啲咩原因？頭先你講話即係流感同埋副流感啊增加，但你話合胞病毒嗰只就好似之前勁啲，而家就冇咁勁咁樣，係咪？係咪咁啊？ 其實而家都仲係多嘅。而家咧，其實你如果樂文有留意咧，你去搭地鐵啦，又或者就算平時我喺政府總部開會咧，可能我左右隔離咧好多同事都喺度咳緊嘅。嗱，因為大家戴口罩嘅時間少咗，如果咧咳嗽，特別咧啱啱病緊唔舒服咧，都仲要翻工或者小朋友繼續翻學咧，容易傳染俾側邊嘅小朋友嘅。咁喺學校嗰度嘅爆發咧，其實就算早嗰輪咧，我都有同大家講過，學校本身嗰個腸病毒嘅爆發咧都多咗。同埋咧，因為我諗。 諗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其實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咧，特別包括咗我哋嘅老人家咧，佢對於流感嗰個抵抗力咧差咗，因為過往呢兩三年咧，主要留喺屋企入邊，好少有輕微嘅流感感染，所以咧其實身體冇抗體。咁呢段時間咧，早前我哋覺得都仲係做得唔好嘅咧，因為我哋好多家長咧都仲係比較擔心，並冇帶到小朋友咧去接受呢個流感嘅疫苗接種。所以而家正正咧，當流感個高峰期開始又再發生嘅時候咧，我好希望呼籲家長咧盡快幫屋企嘅小朋友，包括埋老人家咧，盡快接種流感嘅疫苗。 嗯，但係最新你自己睇到你講到打針呢度啦，我都想了解嗰、那個打針嘅數字上面，你覺得理唔理想咧？無論喺長者或者喺一啲兒童方面。 唔理想啊！因為先嗰輪咧，你知道啦，因為新冠病毒嗰個爆發咧，我哋咧就全力就希望咧就鼓勵大家咧盡快幫嗰個新冠疫苗咧可以接種得多啲。咁咧就去到咧開接近到冬季流感嘅階段咧，其實我哋為咗鼓勵可以有好啲嘅預防咧，其實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咧係可以同時間同一日打嘅。嗱，如果講緊小學三或者以上咧，大體上本來咧就個新冠疫苗嘅接種個覆蓋率咧都去到八成以上噶啦。不過咧，如果講緊可能三歲以下，特別係嗰啲中咗流感會併發病比較多啲嘅小朋友咧，其實無論嗰個新冠疫苗接種同埋流感疫苗接種咧，嗰、那個百分比都仲係好唔理想。咁所以呢幾個禮拜咧，我覺得大家要努力啲。 OK， 頭先你都講到話嗰個流感高峰期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係咪今年話係遲咗啊？即係比起過往嚟睇，呢個有冇啲咩原因咧？你 我估計係同嗰個社會復常同埋大家嗰個免疫系統嗰、那個保護性改變有關係。以往咧，因為傳統香港咧，你知我哋喺幼稚園翻學咧，我哋差唔多每一個月咧都會預計小朋友咧會有啲發燒啦，可能互相傳染，包括咗流感，會有啲輕微嘅感染啦。因為過往呢兩三年咧，我哋而家有轉到小朋友咧，幾乎完全冇接觸過任何抗體。咁咧喺而家啱啱開始復常，啱啱開始個社交活動越嚟越頻繁咧，其實係將本身嗰個爆發咧略為褪遲咗一啲。但係好嘅地方咧，我哋希望啦，當天氣慢慢穩定，進入夏天咧，就希望嗰個病毒嗰個爆發會慢慢控制得好一啲。 嗱，揾阿葉柏強醫生傾啦。另一個想了解就係、是流感會唔會都令到喺醫院嘅病房都會多咗一啲人入院咧？咁尤其是小朋友咧，咁有冇留意到呢個情況咧？ 有啊，其實咧就大家可能會留意啦。如果你有小朋友翻學，又或者咧我自己同好多校長啊、好多老師都經常有聯絡。呢段時間咧，其實因為小朋友流感或者其他病毒感染咧，令到佢翻唔到學咧，比例多咗好多。咁當然啦，我哋不嬲都鼓勵，如果病緊咧，就盡量要俾小朋友休息多幾日，唔好咁急翻學，亦都減低傳播嘅風險。嗱，呢段時間咧，其實喺私家醫院咧，我哋自己好多朋友咧，其實係揾唔到病床收小朋友，可能要等三兩日咧都揾唔到位。咁政府醫院當然咧，就我哋大家好努力，我哋兒科嘅同事咧就希望盡快等病情穩定嘅小朋友可以翻屋企休息。咁但係咧，仍然我哋病床都係緊絕嘅。咁呢排個入院咧，其實多咗好多。 病床嘅緊絕係同佢哋留醫嘅時間內有冇關係咧？ 兩樣都有關係嘅。一來咧就依排咧，除咗流感之外咧，其他副流感啊、高級到核包病毒啊，甚至腸病毒咧，其實感染都多咗。咁頭先都講過啦，我哋有一啲過濾性病毒感染咧，特別咧係譬如早輪咧，我哋有一啲高級到核包病毒啦，又或者咧依排我哋見到流感咧，如果本身有慢性病患嘅小朋友，譬如可能佢個器官比較弱啊，有肺病啊，甚至有啲先天性遺傳病嘅小朋友咧，可以個併發症好嚴重。咁咧入咗醫院之後咧，有部分小朋友咧住院個時間長咗好多，亦都需要用氧氣啊。咁所以咧，其實留院個佔據個病床嘅時間亦都多咗。 平均去到幾長啊？同埋如果係咁嘅情況，即係啲病房都比較爆啦，可以點樣處理咧？又？ 其實傳統嘅過濾性病毒咧，包括咗流感啦，或者呼吸道核包病毒啦，通常咧就三四日到咧，慢慢個病情度會穩定，或者係可以可以重新咧就有翻正常活動嘅。不過呢一輪咧，我哋見咧，因為有一啲嘅併發症比較多咗啦，特別講緊呼吸道核包病毒咧，有啲個別嘅個案咧，可能留院咧去到六七日，咁可能咧喺醫院咧要用啲嘅藥劑。咁所以咧，相對地咧，嗰個嚴重性係增加咗。咁所以咧，其實我希望呼籲各位家長咧，包括咗亦都係我哋可能學校嘅老師啦，喺嗰個小朋友嗰個衞生嘅預防咧，特別要做好手部清潔啦。如果真係唔舒服嘅時候，要戴口罩，或者咧就減少翻學互相傳染嘅機會啦。大家都要小心留意。 但頭先我講到話嗰個留院時間啊，或者嗰個留院即係啲病房可能都爆曬，嗰個情況點樣處理咧？又可以？ 呢段時間咧就因為我哋其實喺兒科病房入邊咧，喺如果喺私家嗰度咧，的確咧就據我理解咧，好多間醫院咧個病床都係收得比較滿一啲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通常都會好小心，係有特別需要，譬如咧就可能嗰、那個呼吸冇咁暢順啊，又或者可能食唔到嘢啊，有嘔吐啊，高燒得好犀利咧，我哋先至一定會建議佢留醫。 咁喺可以屋企照顧嘅小朋友咧，其實屋企咧本來就係最適當照顧嘅地方。但係入咗院嘅小朋友咧，我諗我哋都係要睇下地方嘅需要。譬如佢真係食唔到嘢，需要吊鹽水啊，或者需要用氧氣咧，嗰啲急唔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希望咧就盡快當小朋友情況穩定啲，我哋就做咗一啲安排。譬如咧就將啲病床有啲調動啦，亦都希望咧就盡快咧就可以令到翻到屋企小朋友盡快翻去。但我哋希望咧就透過呢段時間呼籲咧就打好啲個預防嘅流感針，亦都咧喺學校嗰度做好預防措施咧。希望咧就過咗呢幾個星期之後咧，可以令到嗰個入院嘅比例咧慢慢減低。 OK， 好啊，唔該曬葉柏強醫生同你傾到呢度。葉柏強醫生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之前我哋都講過啦，而衞生防護中心亦都公布咧，就係一名患有大腦麻痹症嘅17歲少年咧，就係確診呢個甲型流感即係 H1之後咧，就係出現一啲嘅并发肺炎啦，同埋休克啦，情况严重嘅咁。喺星期二嘅时候咧，佢就系宣布系不治嘅，卫生防护中心系公布咗系话佢不治。咁亦都系今年第二宗嘅儿童流感死亡个案。流感嘅情况咁，大家都要关注住。继续听大家嘅电话1872311，有郭先生，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你好，请讲系。 你好啊，系啊，就住垃圾征费咧，我觉得基本上呢个系一个唔环保同埋不符合成本效益嘅一个做法嚟嘅。 点解咧？ 咁第一，点解唔环保咧？第一，其实本身啱啱听到佢哋将嗰个环保物料胶袋嗰个成分咧，个环保成分减低好多啦。咁基本上全香港200多万户咧，每日咧都起码制造咗200多万个胶袋出嚟。咁調返轉啦，其實本身香港而係越嚟越多人嘅環保意識好高嘅。譬如我自己呢，我唔用垃圾袋嘅，我係用譬如話買完貨用方包，咁我用個方包個袋，或者一件恤衫嗰個 packing，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袋嘅。咁如果將來用咗呢個垃圾徵費膠袋嘅時候呢，我所有呢啲嘅膠袋呢全部都變成垃圾，即係 extra 加多咗垃圾出嚟。咁所以製造咗更多嘅垃圾。咁第二就係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即係講真，即係個理念就係話啲住户要付多咗錢，於是咧就減少啲垃圾啦咁樣。咁但係實際咧，好多人如果真係想慳錢嘅，我咪攞翻屋公司掉咯，攞出去街掉咯，其實都係防止唔到個情況嘅。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成個政策基本上都真係唔環保得嚟，亦都唔符合成本效益嘅一個做法咯。 Okay.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郭生，同你傾到呢度。佢就提到譬如落實嘅問題啦，會唔會人哋未必用呢啲膠袋，或者喺條街啊，或者喺公司嗰度抌咧？咁亦都提到話，如果用指定垃圾袋，咁會唔會都係有啲浪費咧？因為佢自己本身都可能係循環再用而家一啲，譬如提到嘅一啲麵包袋等等嘅情況。有關於垃圾徵費，其中講到就係希望可以源頭減費啊，減少啲垃圾嘅。你覺得個效用係點咧？市民有準備好未？係做呢一個嘅垃圾徵費咧？今年之內就話預推嘅啦，政府都仍然係呢個目標嘅。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頭先亦都講到流感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又见到政党咧就做调查，就关于呢个中医嘅服务嘅一啲睇法啦，问到一啲市民嘅意见啦。除咗话市民过去一年有冇揾过中医服务咧，都系问到佢哋对于即系政府资助嘅一啲中医服务嘅睇法嘅。咁啊，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议员系选举委员会界别嘅陈永光，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陈永光，你自己本身就系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嚟嘅，亦都咁啊。 系啊，冇错啦，系。 我见到你今次就做了一个调查，咁啊，我想问就问到一啲市民对于中医药服务嘅意见嘅，可唔可以讲下调查几时做啦？问咗几多市民啦，同埋点样接触呢一批市民嘅 系？系啊，我哋嘅中医调查咧就系由我哋嗰个研究部做嘅，咁我哋系3月3号至到3月22号做嘅呢个调查。咁我哋嘅調查咧係隨機咧用電話嗰個訪問啦，我哋係總共成功訪問咗760多个人，64人嘅。咁係我哋係28岁以上嘅香港居民。咁我哋個調查目的咧，其實係想了解市民對香港個中醫服務嘅意見嘅。 可唔可以都講下有啲乜嘢特別嘅發現咧？其中我知道你哋都有問到，即係市民可以喺可能某啲情況之下揀西醫咧，定揀中醫咧？咁有啲乜嘢喺睇到啊？喺個調查入邊？ 我哋其實咧最關鍵就睇到咧，想了解市民咧嗰個現行嗰個對 睇選擇中醫嗰個服務嘅情況咧，咁我哋睇到市民咧，其實係咧反映到就係話咧，佢係睇中醫嗰個求診咧，尤其是公營醫療服務方面係比較上咧係難嘅，亦都係咧佢哋係比較接觸得少，所以喺個比例睇得到咧，其實我哋咧同埋嗰個政府嗰個公營醫療門診。嗰、那個比例咧係好相似嘅，原因就係話咧，我哋知道咧，嗰、那個政府醫院咧，其實咧，我哋而家得18區嘅中醫診所咧有中醫服務，而呢18區中醫診所咧，其實都係三方合作嘅，即係話咧係醫管局啦，同埋 NGO 啦，同埋咧三間大學合作嘅診所。咁呢18區診所咧，其實總共夾埋都係得個400多個註冊中醫喺呢個診所入邊嘅服務嘅。咁比例上咧，我哋係5%嘅人手，但服務嘅人次咧，其實咧係達到咧係每年係120多萬人次。咁呢個係需病人需要排長龍預約咧，有啲病人咧亦都係同我哋講過咧，就是、預約時間咧，有啲係成個幾月，有啲咧有個高峰期咧，尤其是嗰、那個新冠後遺症嘅時期咧，高峰期咧，佢啲病人係3個月都 book 唔到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睇得到。咁但係咧，我哋咧喺嗰個問卷調查入邊咧，我哋都係睇得到咧，病人點解嗰個病人咧，佢嗰、那個使用中醫服務比較上係比西醫少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嗰個服務。公營醫療的中醫服務是欠缺的。 剛才你提到可能是個名額的問題，名額可能涉及會不會其他譬如地方、人手都是一個原因呢。另外除了說、就是、市民因為一個名額或者預約得耐可能少了用這些服務之外，有沒有了解到其他的情況呢？例如我見是不是說譬如這些中醫診所的診金可能比起揀西醫的又貴一點。另外我見你的調查其實直接說可能有些受訪市民不知道有這個服務的等等等原因，你自己点睇咧？系， 冇错啦。因为這個呢个咧就系话咧，其实咧而家睇嗰个中医个资助咧，其实系唔够嘅。政府虽然咧而家每一次咧，我哋病人喺18區中医诊所睇咧，系120元咧，系可以攞到5日嘅中药。咁呢个系相比咧，已经系比喺坊间睇中医平咗好多。咁但系咧，相对。市民去接受公營醫療服務的西醫費收費都仲係貴嘅，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18區中醫診所咧，雖然係有透過宣傳，但係嗰個宣傳始終都不足嘅，因為佢地區唔夠啦，同埋病人量係好多。咁如果再宣傳，亦都係繼續逼滿啊！所以呢個咧，其實我知道咧，政府都係好落力去做宣傳個工作，但係始終好多嗰個訪問入邊咧，睇得到咧，好多市民係唔知道有呢個服務。事實上咧，佢嗰個係18區診所其實係。唔夠嘅，其實。 無論係中醫呢一個門診服務啦，定係你哋調查提到話，有啲市民都認為應該要再進一步發展同埋普及中醫服務啊，或者中西醫協作力度啊咁。首先，你覺得呢個點睇啦？市民嘅呢一啲嘅意見。另外就係係咪都涉及一個樽頸，就係、是、中醫師嘅人手供應咧？咁呢個可唔可以講下啊？陳明光，你 睇呢個嘅中醫服務咧，喺嗰、那個門診服務18區都唔夠啦。另外就中西協作係講緊咧，係有。政府咧喺2014年咧開始推出咗一個中西協作計劃嘅，咁參與呢個計劃咧，其實咧就係、是當時咧佢係為咗而家個2025年嗰個中醫院嗰個建立啦，咁我用咗呢個協作計劃個先導，咁先導計劃之後咧係總共咧有8間嘅公立醫院。是包括呢8間涵蓋咗7個醫院聯網嘅，包括廣衞醫院啊、東區尤德啊等等啦。咁但係咧，佢呢個服務咧喺醫務衛生局提供嘅數字，我哋睇得到就係話2021年12月底咧參與我哋呢個計劃，其實係得3種嘅病種佢可以俾到睇嘅，就係、是、中風後遺症啦。這個骨下腰痛啦、骨肉嘅痛症啦，同埋嗰個癌症舒緩，其實咧。總共加埋咧，佢都係48萬，係48,628人次。咁呢個服務咧，其實病一般嘅市民都唔係太多知道，亦都係佢有個納入條件，所以咧唔係廣泛咁服務到市民。咁我哋見到咧，就話市民其實希望咧能夠咧係得到咧 中西協作的服務，咁我相信當然咧，將來中醫院嗰個落成之後咧，係會個服務會多，但係始終一間中醫院病床有限啊嘛，所以其實我希望政府能夠喺咁多間公營醫院入面咧，加個中醫門診部啦，因為加咗門診部咧，就唔知十八區可以幫到市民提供中醫服務啦。其次就係話擴大嗰個中西醫協作個計劃喺各間醫院入面，亦都係可以普及到市民接受中醫服務。至於頭先你問到咧嗰個中醫個人手係咪不足咧？其實我哋中醫咧而家有10,000+個中醫，包括有8,000+註冊中醫啦，2,000+表列中醫。我哋其實係90+嘅中醫師咧，係喺私人市場、私人執業度服務市民嘅。咁政府其實可以好好咁用呢批中醫師，喺公立醫院咧設立中醫部咧。咁第一可以舒緩個醫院嘅醫生荒咧，因為好多個優勢病種咧係中醫可以服務到市民啦。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可以減輕整個醫療負擔不足。咁我哋睇到咧，好似上舊去年我哋新冠嗰個時期咧，我哋係最高峰講一日講50,000+病人。咁當時咧，無論係大學好，我哋民間嘅中醫好啦，咁亦都係做咗好多遙距嘅診治咧，亦都係好服務咗好多病人，亦都舒緩咗有啲公營壓力。咁呢個可以借鏡，亦都可以做到個服務。咁如果你話唔做喺醫院做咧，可以公私合營咁去做呢個中醫服務都可以嘅。 嗱，陳明光，但我想問翻轉頭先，頭先你講過叫中西醫協作計劃咧，就係一個先導嘅模式啦，類似係就準備2025年中醫院啦咁樣。但我就想知，即係頭先你都提到話限定某一啲病種先可以納入呢個協作計劃嘅，係咪本身都有一啲原因係同個病身有啲關係咧？未必可能所有病都係適合中西醫一齊去做咧咁。或者你自己建議可以點樣再擴大個範圍咧？又 你講得冇錯嘅，因為當時我哋睇得到咧，呢三個病種嘅市民咧，喺香港咧，有大部分咧，亦都係會選取中醫啦，亦都係呢幾個病種係喺醫院入邊嘅服務咧，係中醫嘅優勢病種。大家知道中風咧，如果中醫針灸切入咧，好快個治療效果康復係好好嘅。第二方面就係腰痛，痛症針灸都對痛症有好大幫助啦。第三方面就係癌症嘅舒緩，即係話中西協作入邊咧，盡快切入用中醫治療咧，同埋配合西醫治療。咁呢個係個三個病種。咁當然啦，中醫優勢病種唔止呢三個嘅喎，大家都可以知道咧，中醫對皮膚病啦。對好多嘅老人家嗰個長期病患啊等等咧，亦都係好優勢嘅病種。咁如果將來係發展落去咧，其實係好大嗰個幫助嘅呢方面。 陳永光，因為時間可能差唔多啦，轉頭我都想揾你再傾多陣，因為其實而家咧係譬如先進報告先都提到一啲強化醫務衛生局一個醫藥處嘅職能，話開設中醫藥發展專員等等啲職位啦。首先你覺得夠唔夠啦？同埋嚟緊成日都講話基層醫療嘅角色，究竟中醫藥有擔當一個咩角色呢？我想轉頭翻嚟9:00之後繼續同你傾多陣啦，好嘛？ 一陣見啦。 好，咁啊轉頭再傾。啱啱傾過咧就係陳永光係立法會議員，係選委會嘅界別嘅，咁另外佢自己本身都係咧註冊中醫學會會長嚟嘅。市民又點睇咧？而家對於一啲中醫藥嘅發展，或者政府喺一個中醫門診嘅服務方面又點咧？1872311。 2023年4月7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本港已踏入流感季节。 男子承认售卖猫肉作食物，判囚10星期。 国际乒联指主办方或港队赛前冇不当行为，已启动调查。 以色列遭到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袭击，以军对加沙发动空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1，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咧就讲到民建联嘅调查，就系了解到一啲市民啊对于中医药服务嘅睇法。你自己点睇咧？而家中医药服务啦，无论系公营或者成个中医药嘅发展嚟讲，你点睇咧？1872311，1872311。嗱，调查入边咧，佢哋都有个嘅讲法，就话即系市民都非常之支持咧，中医系进一步发展同埋要普及嘅，亦都话唔少市民啦提到现时啊推动中医发展啦，同埋中西医协作嘅力度都唔足。够嘅咁，继续咧就同陈永光倾下。陈永光咧就系立法会议员，系选委会界别嘅。早晨， 早晨啊，萧生，早晨，各位。 頭先咧就同你一路講到調查啦，或者你哋觀察到而家中醫藥發展嗰個情況啦。咁我想講下其實政府做啲咩？施政報告都提到咧，就話強化醫務衛生局入邊中醫藥處嘅職能，開設咧就係中醫藥發展專員呢個職位，就是、加強中醫藥發展啦，同埋政策統籌工作啦。咁亦都話包括係制定中醫藥發展藍圖。咁仲有頭先講到話門診服務嘅名額咧，就話落實200,000个新增嘅中医药门诊服务名额等等嘅咁，嗱呢一啲嘅方向或者呢啲做嘅嘢，其实你自己觉得系咪啱方向啦，或者个力度又够唔够咧？ 其实咧，政府喺嗰个发展方面咧，施政报告力度咧，其实系比以前系好咗嘅。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咧，就系远远仲系未曾能够咧，系好大咁加强发展嗰个中医药同埋服务市民个名额嘅。咁我哋知道咧，而家现行咧就系中医药处啦，其中一位处长啦。咁而家政府就系会将嗰个中药处咧，再加大佢咧，佢去加一位专门嘅专人做一个中医药专员嘅。咁呢个专员咧，而家就系未曾开始招聘。咁我哋喺業界咧，都係希望咧，就係話咧，呢個專員咧能夠公開招聘啦，能夠以呢個中醫藥熟悉中醫藥嘅人士啦，亦都係個學歷咧係要中醫嘅學歷啦。咁呢類咧人咧先至可能更加了解到整個嗰個中醫嗰個發展，咁啊可以俾到政府一個好大嘅意見，同埋帶領整個中醫發展。咁相信咧政府係。會希望咧能夠將呢個服務做得更加好嘅。 頭先講到話門診名額，你話唔夠，咁你頭先都話落實200,000个啦，呢、這個數字都唔夠，去到幾多先至夠咧？同埋我想知喺基層醫療方面，其實喺基層醫療嘅藍圖都有提到話進一步深化中醫藥喺基層醫療嘅角色嘅喎，咁清唔清晰咧？其實呢個角色有 喺基層醫療藍圖入邊咧，我哋見到咧就係、是基層醫療嗰個中醫嗰個名冊係有嘅，咁但係咧。深化角色嗰度咧，其實都係未係太夠。咁你大家都知道咧，中醫咧其實喺基層醫療係面對咧慢性病人啦、老人家啦等等呢類嘅病服務個基層啦。咁而家嚟講咧，就中醫其實個優勢咧係對慢性病同埋老人家咧係個治療係比較有個優勢，咁基層醫療而家係推行緊咧一人一家庭醫生咧，咁我哋中醫業界咧亦都係希望政府能夠咧，可唔可以將基層醫療咧延伸到咧，希望配套到一人一中醫俾啲老人家，咁就更加可以做到適切嘅服務咧。 即係每人一個家庭醫生，每人一個中醫咁樣係嘛？ 係啦，佢譬如有個病人有要求嘅配套俾佢，咁呢個係對佢係最好嘅一個服務。 OK， 最後我想問，因為近日有啲媒體啦都提到，就話有消息話政府係探討成立一個中醫中藥發展局，咁你有冇聽過？同埋其實係咩嚟嘅咧？呢個角色係 其實呢個咧，我都喺媒體啊啲記者講翻俾我聽嘅，我自己就未喺正規嘅渠道聽到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民建聯咧，亦嗰個倡俾政府嘅倡議書咧，亦都希望咧政府能夠咧設立一個中醫中藥發展局。咁呢個局咧，其實有個咩好處咧？佢可以將而家散製喺唔同嗰個中醫嗰個管理咧，係我可以整個整合咗一個整體嘅香港嘅中醫發展同中醫管理啦，包括係一個中醫嘅藍圖啊、中醫嘅管理啊、中醫發展啊，甚至乎咧我哋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咧，我哋需要推動個中醫嘅產業、中藥嘅產業啦。中醫藥嘅文化、旅遊啊、推廣啊等等咧，呢幾類咧都係可以有一個局係完全統籌曬，無論係管理同發展，咁呢個當然係好事啦。咁亦都係樂見，如果政府真係有咁嘅睇法咧，我覺得係件對整個中醫發展係件好事嚟嘅。但係咧喺個嘅正規渠道，我自己就係未聽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明光，多謝你今日。陳明光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點睇喺香港？啲中醫嘅服務咧，咁18723D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早晨，施樂文。 點解揾你呢？連偉橋，因為而家有啲嘅18區嘅中醫門診服務咧，市民都去求診，尤其是一啲長者咁。但你有冇觀察到呢啲用服務嘅時候，個用家可能會有啲咩情況出現啊？或者係咪都難預約咧？又 都是啊，其实我哋社协即系上年都啱啱做咗个调查，就关于即系长者对于中医服务，尤其是门诊，而家即系十八区叫做有个门诊啦，但系约唔约到？咁其实都见到长者个需求好大，因为头先即系嘉宾都有讲过，好多慢性病啊，尤其是长者，譬如好多都有腰背痛啊、膝头哥退化咁样，其实个需求好大。咁佢哋去約嘅時候呢，而家即係叫做有個公營嘅診所啦，但係約嘅時候就經常都唔夠名額。咁同埋其實都見到約嘅方式呢，即係十八區，因為可能係唔同嘅即係慈善機構去營運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好唔透明，即係一間就咁樣約，一間就要打電話去約咁樣，變咗有啲無所適從。咁另外就算真係約到呢，好多長者都反映話，即係嗰個覆診期啊，其實有啲就長，有啲就短。咁有好多慢性病，譬如長期要食中藥嘅，可能一個甚至差唔多一個月先至睇到一次，咁變咗個效用就唔夠咯。 嗯，咁佢哋通常會點處理嘅？即係照等嗰一個月，定係都可能係選擇即係私人市場上面嘅一啲中醫去睇啊？ 係啊，好多時就係如果有啲慢性病，譬如真係一定要睇中醫嘅，譬如有啲好常見嘅皮膚病啊，或者係耳鳴啊咁樣，可能西醫都未必點樣幫到。咁佢哋一定要睇中醫嘅時候，咁但係又約唔到喎，或者約咗你可能一個月先睇一次，咁冇辦法嘅時候就唯有自費啦，或者用醫療券啦。咁變咗當呢個中醫服務係未納入呢個安全網，或者納入咗但係好難約嘅時候，咁好多長者自費，咁我哋見到好多基層長者即係因病致窮，可能都係因為中醫服務未納入呢個安全網咯。 嗯嗯嗯嗯，你自己建議可以點呢？就算而家譬如預約到啦，嗰個嘅診費雖然平過私人市場啦，但係你自己覺得係如何呢？那個定價上面有 好多問題嘅，即係雖然話叫做納入咗去嗰、那個公營系統，但係頭先講過嗱，預約個方式就唔係好透明啦。第二啲位唔係好夠啦，咁預約到之後又好疏啦。咁另外即係去到一啲譬如基層嘅教育啊、基層醫療嗰度，亦都見到嗰個宣傳啊、教育嗰啲唔夠，咁好多長者會即係譬如會亂買一啲唔知啱唔啱嘅中藥啦，咁用咗好多醫療券啦，咁樣。咁另外頭先冇提過，就係去到即係住院嗰、那個層次咧，其實有啲長者住院，可能喺醫管局嘅醫院嘅時候，其實都想有多啲中醫去輔助。咁但係而家即係嗰個中西醫協作嗰個涵蓋範圍又好窄，咁所以譬如我哋都見過喺新冠嘅時候，有譬如有啲新冠病人住咗院，佢都想加埋中醫，咁但係都仲未有計劃可以做到咯。 嗯嗯，即係你覺得中西醫計劃先講呢一點先，你覺得可以個範圍係擴闊啲嘅係？ 係可以㗎，因為好多即係我哋見到有好多譬如中醫會比較優勢嘅病種，咁但係而家就淨係涵蓋咗癌症啊、中風嗰啲，咁有好，同埋亦都係限咗某啲醫院啦、啊。咁如果係住院嘅西醫病人喺醫管局入面，佢哋要想有中醫輔助，都未必可以做到㗎。 嗯嗯，其實我想知而家譬如市民對於中醫門診嗰個嘅需求啦，或者係睇呢一個中醫嘅經濟負擔，其實對於長者嚟講係有幾大嘅咧？喺調查入邊，頭先同民建聯傾啦，其實佢哋有啲就話而家中醫服務唔夠啦，亦都話根本係唔知道十八區係有啲政府資助嘅中醫門診服務啦。你自己睇到佢哋嘅認識又多唔多咧？對於公營嘅中醫服務？ 其实个认知就唔系好够嘅，因为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而家嘅十八区嘅门诊诊所，佢哋就未直接系由医管局或者政府营运，咁佢哋有一部分嘅服务系自负盈亏嘅，咁变咗当你嗰、那个即系有资助嘅位其实系唔够嘅时候，咁好多时譬如有啲基层长者去到，資助嘅服務唔夠、哦，你會唔會去自負盈虧去自己俾錢呢？咁所以好多時都係得到呢個答案，咁變咗長者就會覺得，咦，原來呢個唔係政府服務嚟嘅，呢個要俾錢嘅、哦，咁變咗就未必感覺到喺安全網入面原來有一啲免費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咁變咗就即係唔會感覺到原來中醫已經納入咗安全網入面。 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影響嗰、那個即係服務推廣啦，或者對即係中醫服務係咪有保障㗎呢、這個信心。咁另外亦都係即係就算係你用到資助嘅服務，當然係基層譬如綜援嘅長者係可以免費啦，但係好多未係綜援嘅長者佢都要俾8-2元，咁其實都係貴過醫管局嘅服務。咁同埋其實最後一點就係而家喺中醫診所嗰、那個收費嘅保障其實係弱過醫管局嘅，因為醫管局入面係有譬如收費豁免嘅機制啊咁樣，但係中醫診所就未有，咁佢淨係只係綜援就可以免費，咁所以其他好多譬如經濟有困難嘅人佢冇途徑去申請豁免咯。 嗯嗯，你头先讲到话8-2元喺中医诊所，就系、是、啲政府资助嘅中医诊所啦，那个诊费8-2元啦。普通科门诊而家就系收50元嘅，你觉得系应该点咧？全部划一收晒50元睇齐，定系点咧？ 绝对需要啦。咁因为其实好多时啲长者反映嘅睇中医嘅系更加密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理解，譬如做针灸啊、疗程啊嗰啲，可能系会比较密嘅。咁同埋一啲，譬如你食中藥去長期病嘅話，可能即係每個禮拜都最少睇一次。咁但係相反，你西醫如果西醫門診，你好少會睇到咁密嘅。可能你譬如高血壓、糖尿病都係幾個月睇一次。咁變咗，其實你更加密嘅時候，個負擔更加重啦。咁但係個收費又貴啲，仲要冇其他嘅豁免機制，其實個負擔好大。咁我哋上年做個調查就係、是。即係啲長期病患嘅長者，佢哋平均係3個月係睇6.5次，咁變咗佢哋自費嘅話，嗰、那個即係經濟負擔可能每個月係去到600-700元。咁、如果有啲長者佢自己買埋中藥去食嘅話，其實係差唔多1000元嘅。 嗯，喺基層醫療，即係而家都要發展基層醫療啦。中醫你覺得應該要點樣做先可以支援到頭先一啲長者嘅需要咧？頭先另外同議員傾到，佢話係咪可以建議一人一中醫咁？你嘅諗法係點咧？呢個？ 我哋梗係希望更加普及啦，因為始終長者佢哋嘅需求好大，同埋亦都對中醫藥係有信心嘅。咁我諗基層醫療第一個即係可能比較少提就係啲教育同埋宣傳，因為即係而家都未有一個正規嘅即係中醫嘅宣傳教育嘅途徑啊咁樣。咁變咗好多長者，我哋見到譬如亂買一啲中成藥啊咁樣，其實用咗唔少錢，亦都未必有效果。咁第二就係頭先提到門診啦，第三就係即係會唔會可以喺探討下喺而家康健中心入面，其實已經有一啲即係中醫藥嘅公私營協作計劃，譬如係做啲膝頭哥痛啊、腰背痛啊咁樣。咁呢度其實可唔可以再擴展呢？因為好多慢性病可能中醫藥都係有優勢啊，幫到手。咁喺基層喺康健中心嗰度去做公私營協作，其實係最快可以用到，即係而家私營已經有唔少中醫嘅資源咯。咁呢度亦都值得探討。最後就係即係點樣同醫管局嗰個協作，因為好多專科其實個輪候時間咁長嘅時候，或者已經睇咗專科，但係其實個即係支援都未夠嘅時候，其實中醫呢度點幫手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连伟桥咧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有关于中医嘅发展啊、服务等等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一范先生嘅早晨。 系，我啊姓范嘅。 系你好。 我啊睇咗10年中医噶啦。 嗯。 而家我咧就睇好多中医，即所谓政府嘅18区门诊嗰啲咧，如果提供俾这个你嗰啲政府嗰啲名额嗰啲咧，嗰啲8-2元嗰啲。實際嗰啲係好基本嘅中醫，即係多數都係學生嚟嘅。 嗯， 即係如果你係稍微一啲資深啲嘅中醫咧，佢係起碼要200-300元，甚至300-多元以上一次嘅，就兩劑藥嘅，係好貴嘅。因為中醫藥佢個調理，佢中醫嗰個最主要就是關於中醫個醫人嘅理念啊，同埋而家醫管局嘅醫生醫人嘅理念係唔同嘅。即係正話咁多嘉賓咧，都唔肯講出佢實際嗰個要點喺邊度，因為講咗出嚟之後咧，政府一定唔應承嘅。因為佢中醫醫人咧，要全身性醫療嘅，佢要調理好你個身體，利用你嘅免疫力去醫翻好你嘅病嘅。重點就喺呢一度嘅。點解所以好多慢性病人同埋老人係需要睇中醫咧？西醫唔係冇，佢咪叫你自己出去。 食啲維他命啊，食多啲營養品啊，你自己再睇咯。佢、 嗯、 啊，政府咧就只不過救急扶危噶啦。 嗯嗯， 啊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理念唔同。 OK， 所以如果你睇，就算你睇嗰啲十八區嗰啲中醫都好啦，嗰啲政府資助嗰啲好啦，佢、要自己你要自己買藥嘅。 嗯，所以就其实都唔止百二蚊咁样，你意思系嘛？ 唔止百二蚊噶，嗰、啲只不过系表面。点解佢咁少名额咧？政府嗰啲咧，佢叫你话你睇私家嘅名额啦，咁样嗰十八区嗰啲医生都有噶。 嗯， 十八区里边嗰啲医生咧，有分百二蚊，有分二百几蚊、三百几蚊嗰啲噶，有啲三百几蚊咧，以呢、這个嗱，以呢、這个浸会同埋呢浸会大学嗰、那个。嗰十八區嗰個喺呢、這個麗景路嗰個醫為為為例啊，嗰啲稍微好嘅醫生咧係三百幾蚊一次嘅。 O K， 嗰啲百二蚊嗰啲咧就啲學生嚟嘅。 明白。 而且佢用藥咧亦都係唔同嘅。 O K， 如果你要醫藥咧，如果我要講詳細咧，因為我駁斥佢哋正話嗰啲所謂知嗰啲咩嗰啲咩專家嗰啲中醫嗰啲專業人士咧，佢哋講嘢好含。 OK， 好啊，唔该晒范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再曾女士打上嚟啊，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 你好，请 讲。我想讲讲关于嗰个源头回收废物啊，即系以我自己家居为例啦。咁我哋嗰座大厦门口出边咧，就唔止三色啦，系四色嘅回收桶。因为除咗通常见嘅黄铝纸、啡胶樽、蓝皮纸之外咧，仲有个玻璃樽嘅。 嗯。 咁而喺我哋嗰个管理处嘅前台咧。又有另外兩個回收箱，分別就是那個慳電膽同埋鋰電池。咁喺嗰個設備嗰度咧，都唔可以話佢唔齊全啦。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我發覺咧，譬如好似我哋自己家居為例咧，有時我哋飲咗嗰啲紙包飲品咧，咁、我洗乾淨咗佢，剪開佢，咁但係我發覺咧，佢。虽然里面有一浸金属膜，但是它既不是摆在那个铝质回收箱，又不是纸质回收。 嗯， 咁究竟系边咧？咁我都唔知啊，因为咁我唯有既然我洗干净咗，我就唯有抌埋落去嗰个纸嗰、那个回收箱嗰度啦。咁、后来我有一次咧，我行过其他区份咧，见到有嗰啲回收站啊，佢系某日。在那度，咁、 okay, okay. 我見過，我問佢，我係 啊。曾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時間差唔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年二月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港队在波斯尼亚举行的赛事夺得铜牌。香港冰球队员杨俊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时感觉兴奋，曾经想过回港之后会不会有实际回报，因为球队终于打出成绩。但是最终关注去了播国歌出错事件，对此感到很无奈。冰协昨日发表声明，说在处理相关事件未感受到港协的尊重，又指与港协在3月23号会议期间没有讨论领队在现场面对的情况和日后怎样解决，反而质疑冰球项目得到亚军和季军的成绩并不突出。港協回應說，與冰協的會面之中並沒有上述言論。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在人民大會堂分別與國事訪問中國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談，三人又舉行中法歐三方會晤，包括討論到烏克蘭問題。習近平強調，中方敦促各方保持冷靜理智，共同為和談創造條件。馬克龍希望中方讓俄羅斯回歸理性，讓各方重返談判桌。馮德萊恩引述習近平表示，願意在條件和時機成熟時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有法國外交人士引述習近平表示，準備與澤連斯基通電話。 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授权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实施制裁，严禁萧美琴和家属进入大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他的金主和关联企业与大陆组织个人合作，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依法终身罪责。发言人说，萧美琴挟洋自重，以美谋独，蓄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肆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进一步暴露他冥顽不化的谋独本性。发言人指出，历史已经并且将会继续证明台独是绝路，台独顽固分子依靠外部势力肆意挑衅必将失败，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北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国台办宣布对台湾远景基金会和亚洲自由民主联盟两间机构采取惩戒措施，禁止他的负责人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和他们进行合作。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这两间机构在民进党当局指示之下，以民主、自由、合作为借口，打着学术交流、研讨等的旗号，在国际上大肆兜售台独主张，极力拉拢贴靠反华势力，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件，拓展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日间干燥，天色好转，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输赢， 不如一起听一下输赢的原作家傅耀怎样讲将他的小说影视戏剧化。 我自己写小说嘛，然后我也参与了树云的这个连续剧改编。小说偏向于个人，就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约束不是那么大，但是连续剧就很复杂了。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023年4月7日，卫生防护中心指本港已踏入流感季节。 男子承认售卖猫肉作食物，判囚10个星期。 国际乒联指主办方或港队赛前冇不当行为，已启动调查。 以色列遭到从黎巴嫩发射的火箭袭击，以军对加沙发动空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有关于残疾人士就业方面，有关于政府请残疾人士啦、聘用残疾人士啦。而家根据公务员事务局嘅网页咧，佢哋嘅政策提到，政府充分明白咧系有需要喺雇用残疾人士方面咧树立良好榜样，咁因此咧会公平考虑所有投考政府职位嘅残疾人士，并且俾佢哋咧系适度嘅优先录用机会嘅。亦都讲到咧就系话，残疾人士如果达到有关职位规定嘅基本入职要求咧，系会 獲得邀請參加遴選面試咧，同埋測試等等嘅咁。嗱，見到咧政府喺回應咧立法會議員就住財政預算案嘅質詢入邊咧，有啲數字提到嘅，就話咧披露咗2021-22年度請嘅殘疾公務員咧有2607人，咁啊佔整體公務員嚟講咧係1.47%，咁啊無論喺個實數啦，定係個佔嘅比率咧，都話係回歸之後嘅新低。見到議員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啦，會唔會可以有啲嘅做法，例如設一個叫配額制咧，即係規定殘疾人士佔整體公務員某一個嘅比率咧咁。另外有一啲嘅團體，譬如失明人協進會會長黃俊恆咧，都提到有關呢個嘅數字。佢就話咧係每年咧係有超過200名嘅殘疾公務員離職啦，咁但係新聘嘅數字咧一直追唔上，因為睇翻公務員事務局嗰個數字咧，2021-22年度咧有74名殘疾人士咧係入職，但同年咧266名嘅殘疾人士離職，咁啊比起之前一年咧240人咧係再多一啲嘅咁。嗱，整體嘅情況數字呢一啲有關於殘疾公務員嘅情況啦。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想请多位嘉宾啊，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施乐文，早晨。 早晨，狄志远。头先提到话，2012年度有成2600多名嘅残疾公务员，不过睇比率嚟讲咧，就系占整体公务员1.47%，即系唔够2%嘅咁。点睇呢一个嘅数字咧？又 呢、這个就绝对令人失望啦。喺我哋了解当中咧，政府请残疾人士咧曾經係有去到2%嘅，咁早排我哋就以為係1.5%啦，咁今日最新嘅數字1.47%，即係一路咁退步緊，得2600多幾個朋友。咁政府我哋喺立法會又好，或者喺其他場合問政府啦，話點樣可以鼓勵殘疾人士就業啦？咁政府成日都話我哋好積極宣傳啊、推廣啊。早排我哋同平機會開會都係話咧，佢哋會好大力宣傳推廣一樣嘢。咁但係實際話俾我聽，就政府做咗個壞榜樣啦，即係令人失望啦，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喺政府嘅條件嚟講咧，佢請殘疾人士空間咧，一定係比好多機構都容易嘅。咁佢都唔做嘅，然後你就去宣傳推廣一樣嘢，咁人哋覺得你完全冇說服力咯。即係呢個係真係令人失望。 但你自己嘅分析係有啲咩原因喺請殘疾人士喺做公務員啦，個數字係跌嘅咧？咁其中一個會唔會都關事？就係因為我見公務員事務局咧就話係公務員自愿申報殘疾情況嘅，會唔會實際其實一啲殘疾公務員係高過？因為可能有些人沒有申報嘛，高過個統計的數字呢？又 現在的統計方法呢都不是新的一樣的，所以過往都是這樣做，會不會有人不公布？這個都是可能在常態裡面已經兼容了，不會說因為今天有個新的方法所以數字就下降的。我相信只有一個理由，就政府不積極，政府呢是沒有重視這件事情，因為如果你重視積極來說，我相信空間一定有的。還有呢，我們在教育界裡面呢，那個特殊校的訓練呢進步了很多的，很多學生透過學校的訓練呢能力各方面都提高了，再加上現在科技啦，無論是電腦也好，器材也好呢，就算失明人士啊，或者是聽障有困難的人呢，肢體有困難的人咧，而家嗰個資訊科技咧，或者個科技方咧，係幫助好多，大大提升咗佢哋嗰個工作能力嘅。咁再加上就係好多殘疾人士，佢珍惜佢哋好珍惜每個機會嘅。咁所以佢哋做嘢嘅投入啊、積極性咧，都係唔會落後於或者差過其他一般人士。咁所以冇喺客觀條件嚟講，絕對我哋係有空間咧，係可以鼓勵多啲或者吸納多啲。 Okay. 殘疾人士就業嘅，這個就係令人失望 咯。頭先講過就係入職嘅情況啦。不過有啲殘疾人士話，就算係獲得政府聘請，但係因為佢自身嘅殘疾啦，而未能夠符合個職位要求，喺等候比較長嘅時間先至能夠入職嘅咁。呢、這個又反映咗啲咩咧？係個硬件嘅配套啊，定係一啲程序上面考慮得唔夠周詳啊，定係點咧？ 我諗兩方面都有啦，即係嗱，聘請殘疾人士工作，咁相信都唔係今日新鮮嘅事啦。我相信喺文化嗰方面，大家都容易接納嘅。我見到好多機構啊，咁有殘疾人士裏面咧，佢都做咗方便嘅，譬如開設啲空間啦，或者有啲嘅器材特別為佢而設啦，又或者同事之間咧係喺方面咧，大家互相幫助咧，我相信嗰個嘅條件係足夠。咁政府啲係如果係程序上要安排或者器材上安排係做唔到或者要長時間等候咧，呢、這個又係翻頭先問題，你有幾積極咯？ 咁根本而家全世界嚟講，殘疾人士就業根本好普遍同埋好容易做到嘅，數字下降，我覺得真係唯一嘅理由就係政府唔積極，冇好重視件事情。所以咧，你問我咧，我最終嚟講咧，我都希望可以立法嘅。就算未立法咧，平機會又好，或者公務員系統咧，即係自己有個強烈嘅指引。譬如話我哋規定咧，每個部門咧係最少請2%百分之二嘅員工咧係殘疾人士嚟嘅。咁喺其他方面嘅配套啊程序上咧，係應該係有促成達至呢個結果出嚟，就唔係因為我有啲阻留而不能達至個結果，呢、這個就係本末倒置咯。我哋唔希望係咁。 即係你嘅諗法其實同團體建議話俾個配額制去即係可能整體嘅人數入邊有幾多係殘疾人士，咁啊嗰個劃線係一樣，個諗法係一樣。 是啊，我都同意的，因为我哋都叫做鼓励残疾人士就业嘛，残疾人士亦都能够喺工作岗位里发挥作用。咁我哋有个配额，其实我哋系重视呢件事嘅。咁亦都因为讲紧系2%啫，咁仲有好多空间系其他人都有公平均等嘅。咁其实而且残疾人士嘅工作范围都可能有好多限制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个机会就唔会造成一种不公平嘅现象。但系倒过来讲，我哋社会系重视残疾人士。你啱啱我哋教用咗好多资源咧，系培训呢啲人才出嚟嘅。香港又话今日冇人才，其实残疾人士亦都系我哋嘅本地人才，应该好好善用或者系鼓励佢哋就业咯。 会唔会有一啲嘅实际嘅限制喺度咧？如果真系冇嗰个岗位系冇残疾人士系申请去做嘅，咁可能达唔到嗰条2%嘅线，或者个配额嘅线咯。咁即系喺揾人翻嚟做嘢嘅时候，会唔会多咗一啲限制咧？可能真系有时候未必系残疾人士对嗰个岗位有兴趣的。 我就唔相信呢樣嘢嘅，而家問題係求過於供啫嘛。好多我哋同啲殘疾人士嘅學校傾啊，或者啲家長傾咧，佢哋真係好想出嚟就嘢嘅，但係佢哋冇機會啊嘛，或者係根本就唔便利啊嘛。咁我唔覺得係話啊，因為咧我哋揾唔到殘疾人士，有崗位都冇人做，然後咧設個一個指標一個配額。因而就可能會造成混亂或者困擾，我唔相信呢樣嘢。根本就好多殘疾人士家長都好咧，都希望可以能夠喺即係投入呢個社會裏面。咁同埋咧，其實幫咗政府噶。咁如果佢哋冇能夠自身嘅能力嘅話，或者冇自己有自己就業嘅空間的時候，可能冇變成政府嘅依賴啫嘛。咁呢個其實係即係你話殘疾人士就業根本係三贏。包括我哋殘疾人士啦、政府啦，甚至一個社會，其實都有好處咯。 不過往有啲討論包括有一啲前官員都有提過，就係話唔實施一個殘疾人士嘅工作配額制咧，係希望企業咧係請一啲殘疾人士嘅時候咧，真係以佢嘅能力嘅需要而去請，而唔係基於佢即係佢係一個身體殘障啊，咁所以就作為一個嘅原因係請，真係睇翻佢能力嘅咁。呢一個講法又啱唔啱咧？ 一我就好相信殘疾人士，亦都好多好有能力嘅人咧做到應該有嘅崗位嘅。好啦，如果能夠政府或者一啲公營機構或者大型公司，佢能夠好主動、好積極去做呢樣嘢，當然就唔需要配額嘅。但你諗下，政府都做唔到嘅，咁你話期望公司、私人公司你自己應該你哋應該因材去使用，然後咧你哋亦都會積極咧係請多啲殘疾人士。我相信今日未做到氣氛咯。政府已經一個壞榜樣啦，我點能夠希望一個自由空間就能夠做得進步或者做得多啲咧？我暫時未有呢個咁嘅信心咯。 而家現時係咪都有唔少嘅資助計劃係希望可以吸引私人市場嘅一啲僱主係請一啲殘疾人士㗎？你自己覺得夠唔夠，或者當中有啲乜嘢位置你自己睇都係關注咧都？ 我覺得有配額制係需要嘅。或者係有啲強力指引係需要嘅，雖然政府 等先，你講個配額制係淨係喺政府度，定係私人市場都要 買㗎？我都係配額制。首先咧，就政府同埋一啲資助或者公營機構先行一步，睇個效果點樣。然後如果係好成熟，或者覺得係真係三贏嘅話，我哋就鼓勵嗰啲大嘅企業或者大嘅公司，或者一啲公司某個人數之內咧，就要請某個百分比嘅殘疾人士。咁呢個咧就係有個積極嘅作用咯，即係政府係做咗啲嘢，但係呢個力度唔夠啊。咁你話有冇津貼咧？係有嘅，但係你津貼係咪能夠鼓勵到呢啲商界咧？同埋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就唔係話我又攞少少補貼咁啊，順便就請過啦咁，唔係咁嘅心態，應該係一個社會一種嘅 共同參與、共融社會一種嘅社會理念喺裏邊咯。 嗯嗯，但係你講嗰個一個理念或者教育嘅時候，可能要長時間去改變啦。但係會唔會從個資助嗰度，而家你睇到，譬如而家啲叫做就業展才能計劃，咁就係話請一名嘅即係就業困難嘅殘疾人士，咁可以喺津貼期內咧有最多60,000元嘅津貼等等咁。即係呢啲唔同嘅計劃，你自己覺得無論喺個金額上面夠唔夠咧，或者落實喺運作上面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問題啊？聽過或者意見啊，反映過咧又？ 因为当然呢啲有一定嘅帮助嘅，但係因为呢个系个自愿性呢，咁我有啲公司可能佢諗住啊，我又冇必要攞呢啲少资助，从而佢又有一种嘅即係又要安排啊各方面啊咁。因为有时安排呢，你买一个器材对佢嚟讲都系一个成本㗎嘛。咁我觉得呢样嘢一定有帮助，但係呢个唔系唯一即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咁我諗個社會嘅價值觀啦，同埋政府以身作則咧係最重要嘅。因為政府當佢做到呢個情況之後，佢覺得我嘅生產力仍然好高，同埋咧有個社會共融嘅價值，呢個價值係唔係用錢計出嚟嘅？咁嗰啲私人公司佢都有個社會責任噶嘛，咁佢哋強調呢樣嘢，咁佢就會自然佢就用一個社會共融啊，原來我哋認知到咧。殘疾人士生產力仍然是相當我理想的，咁就變成一個好自然的做法，又不是用一些金錢的誘因嚟做，呢個係可以有幫助，但係唔係唯一嘅方法，或者呢個方法就解決到問題咯。 你咪話建議喺平機會嗰度有一個指引去做，包括啲咩咧個內容？除咗頭先你話配額嗰樣嘢之外， 上次我哋喺一個民政嗰、那個委員會，我哋就討論呢個問題，即係平機會做個報告啦。咁我哋都追問喂，究竟殘疾人士就業點安排啊？咁佢哋都話會加強啊、宣傳啊咁。咁我當時就提議一個強烈指引，這個指引咧真係要俾佢哋一個責任嘅啊。咁譬如好似當年有時好多年前我哋消費者委員會對於一啲公司嘅運作有正面有反面一種嘅評價。咁如果我哋亦都會唔會平機會做多個強烈指引，而有啲公司喺方面表做得好嘅，我哋表揚；呢方面做得比較冇咁好咧，我哋提出即係啲提示啊，甚至或者我哋有啲即係社會上多啲鼓勵啲公司做咧咁。咁社會整體氛圍咧。氛围咧，即系一个氛围咧，我先觉得有帮助咯。 OK，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狄志远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先听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仲记得曾经感觉筋疲力尽，对自己嘅能力质疑嘅那些年，无意中相遇《月光下的十字架》呢本书。读到佢其中一句，你今日所做嘅嘢系咪带你去明日你要去嘅地方，就被吸引咗啦。作者系一位牧师，因为倦怠开始怀疑自己所做嘅一切，就喺呢个时候，佢去揾一位老牧师讲下心中嘅困惑。呢个就系书里边嗰14堂嘅重生课。 当呢位年轻嘅牧师走入老牧师嘅房入面。最先吸引佢嘅系满墙嘅1712本藏书，犹如一个充满丰富资源嘅矿坑，每个章节都好似蕴藏宝藏嘅展示间，期待啲人去发掘佢哋。 当中有对成败嘅反思， 明日成功最大嘅敌人就系今日嘅成功。事实证明，每100个喺逆境入面忍耐嘅人当中，只有一个领受成功。呢啲成功嘅勋章。即使你光明正大得嚟都好，亦都可能转移成为致命嘅负荷，沉重感压喺你嘅胸口上面。 老牧师劝喻年轻嘅牧者，要从你嘅失败当中站起来，但唔好让你嘅成功打败你啊！亦都因为失败，让我哋睇见自己嘅脆弱、无能、无助，先会愿意花时间同上帝喺一齐。老牧师最反感嘅。是人的骄傲自大，他说 任何站在高傲肩上的人，他挥舞着批判的刀剑，对所有人事物宣泄自己的成见，这样的人一定还未来到万能的神面前跟他面对面。 读这本书的时候，深深感觉到他是朝着我们灵魂的深处说话，让疲乏的心灵得到抚慰，重燃对生命的热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月光下的十字架》，作者何西、路易斯·那雅河，由启示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電動的士，而家整體嚟講就未算好普遍啦。不過見到上年嘅施政報告咧，都提到話，2027年底咧係之前咧係投入大約3000架嘅電動的士嘅呢個目標。喺財政預算案嗰度咧，亦都係提到話為的士業界咧提供100%擔保嘅貸款計劃啦，係鼓勵啲車主將石油氣啊、汽油啊或者係混能的士咧係轉做純電動的士嘅。嗱，有議員咧都就住呢一個電動的士方面啦，就同的士業界嘅代表啦，同政府部門咧係傾過嘅。咁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恒斌，你觉得而家电动的士，政府又推出咗100%担保贷款计划啦，够唔够咧？系咪可以推动到的士业界系转做电动的士咧？又 嗱，政府咧就打算2035年之前咧就停止所有燃油嘅汽车登记啦，咁2050年就碳中和。咁所以咧，未來的士業嘅即係轉做電咧，係一個趨勢。咁但係最大嘅窒礙點咧，就係喺充電裝嗰個方面啦。咁因為充電裝咧喺過去幾年咧，其實增長個速度係非常之緩慢嘅，好似電車咁啦，過去增長咗70%。咁但係咧，充電裝咧差唔多只係增長咗大概16%到。咁如果要有3000架電動的士咧，咁相信都係需要一個比較大嘅政策咧，去協助安裝充電裝啦，咁先可以令到的士業界放心咁樣轉做電動的士嘅。咁如果冇充電裝，即使你有資助，又或者甚至乎有100%擔保咧，咁我相信的士業界都未必係太夠膽去轉啦。咁除咗的士之外，仲有即係旅遊巴都希望轉做電嘅，咁但係一樣係充電裝有問題。咁所以成個進度係好緩慢。 講緊充電裝，你裝即係裝柱嘅裝啦，咁就咁講充電裝個增長比較慢啊，過去五年睇到數字，個原因係啲咩咧？同政府成個計劃有冇關係咧？又 嗱，政府咧就即係都係希望推動電動車嘅，尤其是電動的士。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而家譬如話喺好多唔同地方，包括一啲新界地方啦，希望係申請裝啲充電裝嘅時候咧，好多時就要經過好多唔同嘅部門啦，重重關卡，咁又要經過審批，跟住咧唔同部門又有唔同嘅意見，咁所以嗰個進度係非常之緩慢嘅。咁另外咧就呢啲嘅充電裝咧亦都需要電啦，咁唔係所有地方都有足夠嘅電流嘅，咁又需要去掘地，咁掘地又要再申請，又要電力公司幫手配合，咁所以整體上咧就係需要部門同部門之間咧係互相配合啦，咁另外都需要政府有一套嘅政策推出嚟咧協助做充電嘅工作，咁我相信先有機會做得到嘅。若果唔係出個充電裝咧，去同部門申請，咁我相信嗰個速度就會好緩慢。 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即係咪而家有啲公司係想或者有啲地方係想喺一啲偏遠啲嘅地方裝一啲充電嘅位，咁但係要向部門申請，講緊涉及啲咩部門啦？點解要申請咧？係嗰個土地嘅用途問題定係啲咩咧？咁個困難喺邊咧？即係申請到嘅有冇人成功過咧？又？ 的士業界咧就同一啲做充電嘅公司咧就有合作啦，希望係揾到一啲比較大啲嘅地方咧，係做一啲比較具規模嘅充電嘅。咁喺全港唔同地方大概300個位置就已經揾咗，咁嗰啲地嘅即係業主啊嗰啲全部都同意咗嘅。咁但係如果要將佢改做一啲充電嘅工作咧，就需要經過地政署啦，經過政府唔同部門嘅諮詢嘅。咁若果要改變用途咧，都需要經過城規會嘅工作。咁城規會嗰方面同埋地政署都已經係特別加開窗口。咁但係由於係要各個部門去做諮詢，咁呢個速度係會慢咗嘅。另一方面咧就係電力公司嗰方面啦，咁又要佢哋嘅電網係配合得到先得。咁所以我哋有幾個建議，第一個咧就係拆牆鬆綁啦，咁希望各個部門配合。咁另外就係希望有啲流動嘅充電點，係可以有啲充電車咧可以即係喺唔同地方幫啲車去充電。咁跨部門合作都好需要，電力公司亦都希望係可以幫手配合先得。 這個就由下而上先我聽落，即係的士業界或者即係車主啦，見到有邊啲地方就揾到啲點，再申請去改嘅咁。但政府而家都做緊，譬如佢話喺全港各區揾一啲合適嘅地方做一啲嘅的士專用快速充電站啦，亦都話首批唔少個十個嘅充電站咧，會喺今年中咧係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嘅，選址就喺大嶼山同埋西貢區咁。點睇呢一個政府之前呢個講法啦，或者個進度咧？ 政府嘅做呢啲充電桩，我哋當然都歡迎啦，係嘛？咁但係咧，如果係十個快速充電站對3000架的士咧，咁即係似乎個數量係唔夠嘅，咁需要加把勁，需要落多啲力落去。咁我都期望咧，即係我哋嘅環保署同埋運輸部門嚇，包括運輸署或者運防局啦等等咧，佢哋可以一齊配合，或者內部政府內部嗰度咧，係咪可以諗一啲辦法出嚟，咁簡化嗰個審批嘅程序，咁令到充電嘅數量可以增加。咁若果一年我哋先有十個快速充電咧，的確係唔夠嘅，需要係加把勁。 你頭先都講到咧，話即係揾一啲地方，可能係民間覺得係適合嘅，就用一個即係城規啊，或者土地改劃用途去處理啦。咁係咪主要係一啲即係新界或者鄉村啲嘅地方多啲啊？市區方面要揾一啲點又如何咧？ 市區要揾點咧，當然要政府嘅地方啦。因為政府佢有唔同嘅地方，咁包括一啲政府嘅用地啦，咁希望可以做啦。咁但喺新界咧，好多鄉村嘅地方咧，其實就需要同村啊或者係業主咧去做溝通嘅。咁政府又去做，由下而上又去做，咁兩方面一齊配合咧，我相信咁樣先可以即係令到速度加快啲咯。 有冇聽聞話之前又話即係中長線都希望將一啲現有嘅加油站啊、加氣站就轉做一個快速充電站噶嘛？咁呢個係咪需要加快，或者有冇聽到有啲咩眉目咧？ 我知道政府都做緊功夫嘅，咁可能佢哋嚟緊會有一啲審批咧，係俾呢啲油站可以引入啲充電嘅設施，咁由呢啲油站可能去幫手經營一啲地方俾啲車去充電。咁呢個政策我希望盡快推出啦，因為由推出去到真係攞到電或者個電網配合得到咧，都需要一定頗長嘅時間嘅。咁希望呢個政策係，譬如話今年能夠推出咧，咁令到啲的士業界或者係所有運輸業界咧，佢哋轉用電車係更加即係有信心。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同你傾到呢度。陳文斌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啊講到就係呢個電動車，咁尤其是電動的士，因為見到政府都講啦，目標2027年年底之前咧，3000架嘅電動的士咧係投入服務。咁其中財政預算案咧有一啲就係喺換車方面啦，就係同的士業界提供咗一個100%擔保嘅貸款計劃，去鼓勵啲車主咧係換電動的士嘅。不過頭先就關注到其實業界。究竟唔換架的士或唔專做電動的士，可能就係關一啲充電器究竟個發展咧夠唔夠廣啊、夠唔夠多等等嘅問題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